北京这一段呢，元朝解决的很好，郭守敬开了白福全，但是明朝初几十年白福全没有用，就荒废了。后来又修了长陵，这样这个工程呢就被枪毙了。 嗯 嗯，不许再修了， 就彻底不可能在白福全引水了。 对，这样呢，北京呢又剩下玉泉山一处的水源，通惠河呢就又成了东便门开始到通州，就是原来100多里，现在变成了50里。 嗯 啊，这样呢，而且水源也困难。后来呢，就不断的改造，闸门又缩小什么的。 那我们知道啊，其实除了漕运之外，在明代，这个大运河仍然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朱棣本是燕王啊，他和他侄子的历史上的故事大家可能也都了解。那他发起的这个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其实也是沿着大运河推进的。 是的， 嗯， 其实我觉得在这整个的大运河里边和朱棣有关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天津的得名。 嗯， 在民间啊有这么一个传说，就是说朱棣他夺取王位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404年，他就赐名给天津这个地方，原来他叫直沽，他就给直沽赐名为天津。意思呢就是天子经由的地方。但这个呀一直就是一个传说，直到1961年的时候，在天津的和平区南门外大街发现了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碑，这个碑是重修三官碑，三官应该就是三官庙。嗯，那个碑里面就记载呢，就是说我朝成祖文皇帝入境内难，圣驾常由此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并且在这儿凿城筑池，这儿就成了天津卫，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天津。 嗯，我们知道津是渡口的意思。 对，码头渡口。 对，其实天津之所以繁华啊，朱棣打那儿过之后觉得哎，这个地儿我要重新给赐个名。其实在大运河沿线上，这种运河与运河之间的交汇点啊，我们说有七个段儿。那每一个交汇点，其实他们和天津这座城市一样，都有着这种繁华呀，就是人们汇聚在这里，五方杂处，然后经济繁荣，这些共同的特点。 因为啊，实际上我们现在说京杭大运河，它是由七段，我们说七段组成的，就是每一段运河之间呢，它那个连接点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叫节点。你比如说最北边通惠河和北运河连接在通州，这个连接通州这个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北运河和南运河的连接是在天津，天津这个点就是重要。那南运河和山东汇通河连接在临清，临清有超关，临清有好多这些重要的建筑。完了这个再往下呢，就是山东运河和黄河连接是徐州，如果后来呢直接的到了淮安啊，这个淮阳运河和江南运河连接就是扬州。这个扬州更不用说了，这是一直历史上就有名的城市。所以再往下就是到了杭州了。所以你回顾来看呢，整个运河的这些连接点呢，就是一个是最困难点，一个经济最繁华的点，也是最重要的点。 嗯，因为这里是连接的交汇之处啊，所以这里经济繁荣，很多人在这里可能要进一些比如说这个人啊货物啊都在这里汇聚在集散，所以就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这样的发展。 嗯，其实因为我是山东人，所以我特别想说一下我对于临清这个城市的印象。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临清这个地方啊，大家还是有这种对于大运河的这么一个情节，而且为它而骄傲。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感觉临清越来越不被人们关注。我看过一个资料，就是说当年在明清时代，实际上临清和天津都是非常繁华的大城市，直到后来有了铁路的发展，天津这儿也有铁路，但临清呢就没有，所以也就渐渐的没落了。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随着运河而生又随着运河没落的一个城市。 嗯， 这个京杭运河两边的这个就随着运河繁荣和衰退的城市很多，很特别明显。像你说这个山东济宁、 嗯、 最明显，我们现在的济宁城还赶不上清朝的范围、 嗯、 就是清朝的济宁城的范围比我们现在还要大。 对，其实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人文历史的特点啊，比如我们说北京城、南京城、西安城，因为他们都是古城，都曾经建都，你说它城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会说上海滩，会说天津卫啊，因为地理位置的不一样，给一个城市注入了自己独特的这种特点啊标签儿。那说到天津啊，这个京津啊，自古就联系非常的密切，很多人会觉得，哎，天津人嘴特别能说啊，这一点其实，张欣也想解释一下。 是的，就是天津因为它商业发达嘛，所以当时呢在运河沿岸发展出很多的这种商业街，比如说有锅店街、顾邑街、甄氏街、钢店街、茶店街、肉市口、粮店街等等。正是因为有了商业呢，所以就是需要有经纪人这个行业，当时呢就叫跑河，就是做一些保媒拉纤儿，就这样的工作。 其实它就是信息集散， 对， 你需要什么我可以提供给你，告诉你在哪， 相当于现在中介机。 对，中介。 对，很多人就说这个天津人为什么能说，就跟他们当时的在大运河沿岸的这种商业的繁华和对这样一种能说的人的需求有关系。 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说到的是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人物篇的第三集，今天跟您说到的是明成祖朱棣。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啊，其实是山东人啊，就生活在德州临清这一带啊，所以对大运河也非常有感情。我们知道燕王扫北嘛，那他不是说当时坐着高铁哇就来了，那经过的时间其实很长啊，靖难之役一共经历了4年，那么这4年当中有3年的时间啊是在德州，就这个地儿特别不好打啊。朱棣在那儿经历了什么？ 嗯，是这样，他是沿着大运河往南打，据说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很顺的，比如说到天津、到沧州，甚至到德州，一度也曾经打过去了，打到了济南，就遇到了阻碍，围攻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把济南城给打下来。嗯，这时候呢，就是又有建文帝的军队呢从德州这个地方又对他发起攻击，他这时候就很担心负责给他们运输给养的这个大运河不通了，从北边给他运粮的在德州如果这儿受阻了，他们可能就被堵在了济南和德州中间，所以他就当时就放弃了济南和德州，当时撤回来了。后来又几度出兵在德州这儿还是没打下来，直到打了3年以后呢，听了一个谋士的建议说干脆就绕开德州和济南，徐州那边直接往南打，结果就很顺利的很快的把南京这个地方给打下来了。 嗯，其实如果大家刚才仔细听我们的节目啊，互动问题的答案已经一目了然了啊。朱棣在路过天津的时候，当时还叫直沽啊，觉得这个地方很好，那天子经过的渡口就改名为天津了，正确答案就是朱棣。其实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也特别准备了一段戏曲，名字叫威加四海镇八方。我们知道朱棣啊，因为是燕王，他在当上皇帝之后呢，一直其实都想回到自己生活了20多年的北京，迁到他最熟悉的地方。 这段戏呢是来自于北京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

对，这就涉及到我们明天节目的内容了啊。那孤掌难鸣，皇上不能自己去修运河去，他得有得力的助手和臣子。其实刚才蔡老师说啊，这个燕王宏观决策上我要定都北京啊，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过京杭大运河通航了之后，中国自此没有再分裂过。那么朱棣当时想的也是这样，就是说明前面的一个王朝是元，元赶到了漠北之后，人家并没有说这元这一支子没有了，还在那儿虎视眈眈的看着你呢。元大都曾经是我生活的地方，您现在把我家占了，说不定我哪天我就要打回来啊。那样这样的这种军事上的威胁，其实对于明朝来说一直是惴惴不安的一个历史因素。那么天子守国门，我在这里守住了北方游牧民族对我的侵扰，保护我江南的这些富庶的国土，那么是朱棣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决策。那么要在这里有一个大的国都在这儿，那我必须物质特别丰饶，那北方又没有南方富庶，怎么办呢？就得修通运河。在元代啊，因为这个军事上特别的强大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郭守敬当时能有那么多的观测点，就是因为地大物博都是我的地儿，海运没问题，咱从海运走妥妥的，没问题，没有人敢打你。但是明朝不一样了，走海运的话还有倭寇的侵扰，你这东西运到这儿就剩半船，或者说一点都不剩，这个没有办法。所以说修运河势在必行，所以这个时候朱棣就决定，如果我定都北京的话，这个运河必须要修通。所以宏观决策，这个运河就开通了。那么有两段非常不容易修，原来自然水域咱没修运河之前人家也走船，刚才说的这个山东段和咱们北京这个北运河这一段，如果这两段能贯通的话，哎，那南北就成通途了，那水运运输来各种物资就没有问题了。那么我们说啊，这两段我们先说说这个山东段，这是很不容易的啊。山东段在元朝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然后经历了元末的明初的这一个状况，那山东段存在的问题在哪儿？ 山东是这样，元朝修的时候呢就是分两段修的，第一段是济南济宁到鞍山，叫济州河，完了至元26年呢又修了会通河。主要它的水源点呢，它是要靠汶河的水源，它这个水引水的水源点呢不是在这个整个这个运河的最高点，这样呢形成了就是从鞍山到临清这260里这一段运河经常水源不足。所以呢到了明代呢，工部尚书宋禹来主事修会通河的时候呢，解决的是主要这个问题。他正听了这个白英这个乡绅啊老人的建议，他又在这个分水这点最高点修了代村坝。这样呢形成了分水呢，就是七分往北流，三分往南流，就是七分往北流呢就叫七分朝天子，北边就是到了首都了嘛，南边呢叫三分下江南，这个水呢就中间分开两边流了。所以这样呢就到明代呢会通河就比较通畅了。清代一直用这一段用的比较好，当然了这段运河的水源是非常困难的，它除了这个汶河以后，它还要引周围的100多个泉水，引泉水来保证运河的灌溉。引泉水就发生矛盾了，就是说当地的就要农业上需要灌溉的时候，为了保证运河用水，那运河官就说你不许灌溉，所以这个地方官就说你不让我灌溉，我没法交这个 皇粮 啊，交皇粮交不了，这又是很大的矛盾了，对吧？这最后就打到了中央，中央决定说三七开，所以刚才说的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 对， 这是打到了中央政府才裁决出来的，所以这也是。这个京杭运河最困难的点， 刚才蔡老师说到，为了保证漕粮运输，这个水呢因为本身就不多，所以用七分来保证 运河的运输，三分保证农田灌溉。我看到一个文学作品里，也就是作家夏坚勇写的《大运河传》里面有这么一段介绍，就是说运河两岸的农民啊，其实特别不理解，为什么皇帝需要那么多的东西。山东吕剧《下沉舟》里就有这么一段唱，听说老包要出行，东宫娘娘摊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就是两岸的这个农民呢，他们对于皇上生活的想象最多的也就是能吃饱饭，真是不能理解为什么 对皇上也就吃个大饼卷大葱煎饼卷大葱什么的。 对，他这里边说的老包其实就是包公， 这是一船一船往北京运什么呢，这是 是 无法想象， 不能理解。而且我们现在经常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我觉得我看到这一段时候我就笑了，我觉得这才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不知道宫廷的生活是啥样子的啊，就每天吃的就是大饼卷大葱。其实刚才蔡老师说啊，有两段非常不容易修，最困难的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离我们很近的这一段， 北京段。通州到北京城，虽然我们说只有50里左右，但这50里呢，因为地形相差很高啊，差20多米，没有天然的河流，尤其明代靠的是只靠玉泉山一点的水，所以呢，这点水呢，要作为运河来说呢，是非常困难的。从明代开始，明初永乐就开始修昆明湖啊，就是那时候叫西湖，还有疏顺河道，把南方运河的官员是。运河的闸官都给他们请到了通惠河上，但是由于水源困难呢，解决的一直都不好。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但是有一条，清朝一个写的叫《黄都水利》这本书说到了，就是如果从通州陆运到北京城的粮仓的费用，相当于从扬州水运到通州的费用。 虽然别 3700里的，所以一定要不停的想办法把这个通惠河要修通，要把闸门改造，等到后来就是到嘉靖年把通惠河改成5闸2坝以后就比较畅通。 对，这个从东便门一直到通州这一段，我们在大运河第二季的节目当中啊，几乎每个点段都说到了。如果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话，那我们是有前两季的这样一个内容的推送啊，看看这些您经常路过的地方，其实背后都有关于运河的故事。那么说到北京这座城市，说到它和朱棣的关系啊，我们会说飘来的北京城。这个北京城其实狭义的讲是指紫禁城，就是皇上的房子，它主要的建筑材料其实是水路运到北京的。我们知道啊，这个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参观的时候，导游都会跟你说啊，这个太和殿是金砖铺地。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有一道互动问题，金砖它的材质是什么？是铜、是金还是陶土呢？那这个金砖是从哪儿沿着大运河运到咱们北京城的呢？ 是从苏州的陆墓，那个、当地有很多御窑，是从那些御窑里烧出来的砖。那个御窑都是当时朱棣赐的名，现在还有两个窑是在用着的，而且那儿现在有一个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我几个月以前采访的时候去到了大兴的一个古琴制作基地钧天坊，它那里面啊就是以这个金砖作为桌面了。当时他就提醒我，就说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桌面，它其实就和故宫里的那个太和殿的地面的那个砖是一样的，都是产于苏州的金砖。我就去摸了摸，然后敲了敲， 感觉怎么样？ 感觉啊，就是既有点像金属，也有点像陶瓷，介于这些的中间。 手感怎么样？ 手感比陶瓷要粗糙，然后呢又比金属要细腻，因为它而且没有金属那么凉。相比较陶瓷呢， 它你能感觉到更有柔韧性，就是黑色的厚厚的那么一块。 嗯， 而且我后来在查到这个苏州金砖的资料的时候，我也看到说金砖其实不只可以用来铺地，也是可以用来当桌面的。就在古代呢，这个砖也被称为习字砖，你用毛笔蘸水在上面写字，出来的效果有在宣纸上写字的那个渲染效果， 就是它吸水性是很强的。 对，就是说到朱棣他当时为什么选择苏州的这个砖作为紫禁城的宫殿里边的地面，就是当时他请了一个苏州的非常著名的香山帮匠人的鼻祖，叫蒯祥。这香山帮不是咱北京的香山，是指的苏州的香山帮。他们等于是在土木工程方面秉承了中国传统建筑营造的法式，就是他们的建筑呢是以苏式砖雕和木雕还有彩画见长。这也就可以想象咱们北京故宫好多地方其实用的都是这种江南风格的。 蒯祥也参加了这个建设。 对， 这个在北京城的建设，尤其明代记载里头有蒯祥啊。因为永乐他是所谓说的南方的人啊，他是而且是汉族，他的建筑风格呢就是实际上北京故宫紫禁城的建筑是按照南京原来朱元璋的修的故宫是一样的风格和设计，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建筑主要的建筑师呢还是就包括像蒯祥这样，大部分还是从南方聘过来的。 嗯， 刚才说的金砖这个事儿呢，其中有很重要一条，就是说我们现在去看太和殿外头到那个地上啊，很宽阔的那个广场，那地上那个大的城砖， 嗯， 都让人踩的一个坑一个坑。 对， 可是那个太和殿里那个地上的砖，不能大臣天天踩，不能踩出坑来。 嗯， 所以它需要这个材质要非常坚硬、 一致、 耐磨，哎，耐磨损的这个，所以他要挑的这个。就是把苏州做的这种砖铺在地上，那就是说它这个做功能要求它是这样。 对，所以工艺也是特别的复杂啊。 对，要经过29个工序，并且在运输的时候呢，当时都是在船上打着皇家的那种大旗。嗯，包装这个金砖也是特别的讲究，有好几层，比如说先用黄纸包一层，嗯，然后还有蒲草，嗯，还有稻草做 防震， 对对。 它主要建筑材料，这个金砖的材料分析就是说，高岭土里的那个粘土成分，就是烧制的，再温度高，比如材料再就变成 瓷了 。这边呢，就是说，所以有一些比一般的土陶要紧密度要高很多。 嗯， 但它还是属于陶。 对，那下半时段开始，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答案也不言而喻啊。紫禁城太和殿里金砖铺地，金砖的主要的材料，那其实还是陶土、高岭土，来自苏州。不知道您答对了没有？那我们今天大运河人物篇说的是朱棣啊，朱棣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很出色的皇帝。那么在他的一生当中做了好多大事，他可以说文治武功吧，对于明朝影响很大，而且迁都北京，对于今天的北京城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话去对朱棣做一个历史评价。 在我看来哈，因为我们之前无论是说忽必烈还是今天说朱棣，我们都谈到海运。嗯，在明代呢，这个海运做得比较好的也就是在永乐这个时候，因为他有7次郑和下西洋，然后之后呢就是闭关锁国。尤其是郑和下西洋，当时的资料还被永乐的孙子朱瞻基都给销毁了，他以防后世的人在效仿。其实 以后没好没事儿，别坐船下出去溜达去哈，危险系数太高，都烧了，你们都别出去。嗯， 对，我觉得越开放，其实越代表他的自信， 嗯， 还有他作为帝王的胸怀。

就是常年做罐头食品的一些老品牌，比如说红塔啊，老品牌，他们开始呢又重新做罐头食品，但是他们对于健康的追求是非常严格的。 对对对，红塔这个工厂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呢，随着近几年的话呢，这个我们食品工艺越来越先进，我们引进了先进的这种国外的加工技术，所以说呢，不再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添加了，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是非常健康安全的。而且你打开以后啊，真是让你大吃一惊哈、啊！一般的这个罐头食品，尤其是鱼罐头食品，都是油油的啊，碎碎的、硬硬的，而且它是那种油泡出来的感觉，根本没有什么鱼的那种香味儿哈。但是这个罐头打开以后啊，你首先看到的都是一整条的啊，一整条的小黄 瓜。因为咱们平时去看有一些罐头，其实它是用冻鱼啊或者鱼的这个边角料碎料去做的、所以说它需要有一些那个处理嘛。咱们那个黄花鱼呢，全是捕捞在这个渤海湾的黄花鱼、鲜黄花鱼去做的，所以说呢，它的新鲜程度呢非常好，而且呢，我们是用这种整条整条的黄花鱼，你打开看是整条的黄花鱼， 对、 啊， 肉都是一块一块的蒜瓣肉哈，而且在制作上呢，也不像有一些鱼罐头呢，它是先炸过哈，把这水分完全的耗掉，然后再用鱼这个油给它泡开，这个完全是原样的啊，非常新鲜的小黄花鱼， 就像我们在饭馆里吃的那种鱼肉的那种感觉啊， 是，然后吃起来非常的新鲜啊，而且那个鱼肉呢有一种弹性、啊、 对， 确实是你吃到了小的时候家里呢做的黄花鱼的那种味道，而且它调味也非常好，刚才我是白嘴吃的， 是是是、 啊、甜淡适中，而且呢有一点回味的甜， 原来的做罐头呢是为了这个存储方便，所以呢更多呢是在乎这个存储这个问题了，不在乎这个调味这个问题了、现在的人们对这个生活要求越来越高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罐头原料好，调味又好，所以说呢你打开去吃的话呢，更多呢不光是追求这个口感啊，口味这些东西都非常好。 那种咸鲜的口味啊，真的是特别的诱人，而且吃完了以后有一种微微的回甘的感觉，回甜的感觉，特别好啊。关键呢是它又特别的有营养，因为这个黄花鱼属于海鱼嘛，所以它里边的一些营养成分比其他的鱼类啊就更多。 对， 啊、 所以丰富程度非常。 所以满足了口腹之欲，同时又有营养， 对， 而且还省时省力，你省着再去炖呐、啊，再去熬啊，什么特别麻烦哈、啊。 是。 所以真的家里要备点这样的好的黄花鱼的罐头啊。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红塔牌的黄花鱼的罐头，既有五香的，又有香辣的。五香的是150克一罐，咱们是20大罐。另外呢，还有香辣的是150克一罐，4大罐，一共是24罐。那么市场价呢，大概是多少钱？这个组合？ 这24罐的市场价呢是432。 哎，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您就可以把这个组合拿回家了。所以性价比这么高的产品呢，我建议您能够多订几组哈。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下半年的各种的节假日非常多，无论您请客送礼，还是您这个出去游玩， 出去游玩啊， 啊，其实都用得着的。 对， 是易拉罐的那样的包装，一拉就开了，非 常便捷。 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红塔这个老品牌的黄花鱼的罐头。那么既有五香的，又有香辣的。五香的呢，咱们有20大罐啊。那么香辣的呢，有4大罐，一共是24罐。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要卖到432，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 299， 不到300块钱， 对， 299大家就可以拿走啊。所以呢，我们的货源也并不是很多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